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今日咧有我鄭松泰啦， 系啦，有陳四啦。 同埋有淡仔嘅，咁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嘅聯播節目，咁而家到第四節啦。咁頭先咧有講過一個嘅，即係而家啱啱突發嘅消息啦，就係黃仁達已經被重案組咧，即係呢個 港島區 係啦，就帶去呢、這個 而家就帶咗深水埗警署， 去咗深水埗差館， 係啦。 咁至於有啲咩嘅罪名咧，頭先有提到係382啦，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阻礙啊，同埋呢一個點樣即係干預議員、立法會人員或證人嘅條例啦。咁但係似乎其實仲有其他嘅charge 嘅，咁我哋而家暫時都係未好清楚。咁不過咧，似乎就係有啲消息就係話，好似係除咗佢之外，都有其他人咧係都有被拘捕嘅。咁我哋而家都仲係未知道個具體情況嘅。OK， 咁但係 anyway 嘅就係依家咧就阿黃仁達已經去咗深水埗警署噶啦。咁希望嘅即係咁多位手足啦、手足啦同埋嘅熱血支持者咧，咁大家就係得嘅話就去深水埗警署去聲援佢啦。另外嘅就係話密切留意我哋嘅消息啦。因為我哋都是在做節目的時候啱啱收到這個消息的啫，咁樣。 嗯，同埋而家就未知道，即係應該就知道咧，就唔止係阿大亨一個俾人拘捕咗嘅。 應該係有可能有其他人嘅，有其他 update 緊資料嘅。OK， 咁anyway 啦，總之嘅就係、是、即係呢一單咧，聽日就係、是、財委會啦嘛，又係。 係， 仲係財委會啦嘛，聽日。 係喎，咁又係東北嗰單嘢。 咁是不是同呢一樣同呢個拘捕有關呢？咁我唔敢喺度而家判斷。OK， 咁但係究竟個案情啦，同埋用啲咩嘅 law charge 呢，咁樣我哋之後就即係睇一睇，睇清楚嗰個情況先，咁樣。咁好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阻礙立法會呢呢一個 charge 呢係泛民你哋有份去聲討 嘅。係， 我想講。 是 何秀蘭啦、 啊、劉慧卿、 啊、黃碧雲啦、啊、劉慧卿啦、 啊。嗰度唔係示威區嘛，唔應該示威。 即係你哋一方面係支持緊呢一個台灣佔領立法會，唔係立法院。但係同一時間就喺香港嚟譴責緊，即係而家呢一班係為咗即係整個嘅撥款嘅一個唔公義嘅撥款。 係。 你哋係走出嚟聲討嘅，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排同你算。 即係你覺得所有咩事都好，你都係要根據規矩嚟去做嘅。啊、跟住你就俾人予取予攜嘅，跟住你仲要聲討一啲咧，即係當然啦，大家都未必中意肢體衝突，包括我啦。 喂，啱最新消息，啱最新消息，去中區警署。 中區警署唔使收保啦，咁啊呢個肯定啦。 去中區警署肯定啦，咁呢一個就肯定去咗中區警署啦，因為 大家港 島區。咁熱血嘅手足同埋熱血嘅支持者，依家可以去中區警署聲援黃仁達嘅。 包括而家聽緊啲記者。 聽緊嘅 live 啦，你啲記者啦，大家唔使 幾人拉佢2000個記者咯， 唔使蓋股啦，去咗中區警署，去咗中區警署 ，OK。咁第四節我哋即係剩翻少少時間啦，咁我哋講一啲相對嚟講都唔能夠輕鬆啦，所以得就，因為我哋都準備嘅就係應間過去睇下發生咩回事啦，咁樣。咁但係點都要做埋個節目先啦，我哋呢啲嘅好專業噶，係咪？ 咩話好唔幽默喎？頂你！ 係中區警署啊，中信隔離啊 ，OK。係。唔係再去深水埗啦，去中區警署中信隔離嘅 ，OK。咁我哋講一講嘅題目咧就係、是、即係聽日啦，就係、是、世界盃啦， 開波了， 聽日就開波啦。咁喺世界盃之前咧，咁固之前就好多人喺度估啦，咁估究竟念力能唔能夠打到共產黨咧？咁 係啦， 咁就 我就肯定念力咧都唔可以幫英格蘭攞冠軍嘅。 你咁肯定 係啦， 你咁肯定， 梗係啦。 咁我 英格蘭喎、 啊，今次就講下啦，今次就講下就係估波嘅遊戲啦。 英格蘭98年係高峰之後就冇噶啦。 喂，係再提多次啊，秀慧，就係、是、去中區警署港澳碼頭中信隔離 ，OK， 係啦，熱血嘅手足，熱血中門嘅支持者，咁大家就去呢一個中區警署聲援我哋呢一個嘅黃仁達首領，咁同時嘅就係話呢一單嘢咧，講到底嘅就係阻礙又或者係即係咩叫做咩話？ 怎樣啊，干預議員、立法會人員及或證人這些這樣的講法呢，其實在這件事件呢發生之後呢，泛民的議員呢是有走出來講過嘢的 ,ok?、嗯、那這一單大家記住數先 ,ok? 大家記住數先，過了看一看今天什麼情況，我們先再跟他繼續算下去 ,ok? 那剛才有講到就是世界盃又開始了。 轉回心情，輕鬆，世界盃又開始啦。 咁， 因為我哋比較少球迷嘅，即係我哋主持裏面係得我同你嘅啫。 嗯，佢哋都唔睇波，咪佢哋呢啲年輕一代嗰啲，咁都冇咗呢啲嘅對足球嘅熱情啦。 係啊， 都冇夢想。 對於出汗啊、運動啊，都已經 足球對於我哋嚟講係夢想嚟噶嘛。以前細個諗住自己係大志偉噶嘛。 哦，係啊，係啊，我總會射波拉弓拉到去後腦咁高噶。 係啊，跟住 係啊，同埋跑步係 咪雙人射球 啊？打個手踭， 咪就係得雙人射球啊？ 係啊，跟住跳上門楣頂啊嘛，點解唔越位嘅咧？ 咁啊，咁即係世界盃啦。咁又由於即係當然係有賭波啦，有外圍啦。咁今日都有新聞就係講緊喺呢個即係 監倉 裡面啦。咁都有啲外圍咁賭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唔係想講賭波究竟好唔好嘅問題啦，而係。喂，其實每一次的世界盃呢，近這幾年呢都有很多一些的神獸出現， 是其實最出名就是上屆是不是保羅， 是神算保羅，八爪魚保羅， 八爪魚、 八爪魚保羅就是上屆就貼了即是這個、上屆公開誰 上屆 是西班牙 他不是貼對西班牙那場都是貼中的，我記得好像貼到四強都中， 好像貼到四強都中的，但是去到冠軍就好像不中，我記得 是好像是不中， 好像去到冠軍之後死了， 跟住就被人吃了， 被人吃了， 所以 大，但是今年這一個今年就是熱鬧，今年世界盃即是貼這一個即是冠軍呢，首先就是比利即是作為主場他當然有貼啦，是 吧，因為其實比利就是這個即是 你不是出比利那張圖嗎？有些人不懂比利的嘛，淡仔不懂比利的嘛， 不是打拳的周比利啊，比利烏鴉嘴，那可以說是世界知名在人類史上最出名貼身都錯的神燈啦， 是啊， 可以說如果你說、電力的能源不夠，你找到幾個比利就可以了，那年年都找他貼哪隊，貼身哪隊死哪隊，那今年當然是不放過你，巴西主辦國當然問比利，喂你今年究竟、怎麼看、巴西世界盃，那他又不講巴西，那他反而就、點評了六隊有有機會， 他最爭嗰幾隊啊， 基本上是他在政治上、國家上和足球上最爭嗰幾隊啦。咁啊，先講國，喂，德國有計喎， 德國咪就係、是、歐盟啊嘛，歐盟最主要最惡嗰、那個。 當堂啊，總理都慣低啊，聽完咁啊，跟住又話阿根廷防守好，哇，即契弟，佢話阿根廷防守好，阿根廷個龍門喺摩洛哥打後備嘅啫， 又話咁鬧，冚埋契弟， 即人證嘅比利啊，跟住又話美斯阿古魯希古恩可以入好。多波，但係佢話阿根廷防守好，真係契弟嘅極致喎。 佢話美斯、阿古同埋希古恩三叉幾好入好多波，但係今年美斯表現好差喎， 即係過分俾你。跟住佢話烏拉圭都好有威脅，話烏拉圭南美洲啲威脅喎。 唔係咁，如果你話喺 波蘭啊，連波衫未著得翻好啦，曼聯嗰件。 波蘭而家34、35咯喎， 係，但係好飛嘅波蘭，好飛 嘅，飛嘅，波蘭仲飛嘅， 係係費格遜唔需要用佢啫。咁啊，跟住又話係喎，因為烏拉圭就喺美洲杯都攞冠軍咁樣，跟住又講話意大利表現都好好、喎，咁呢個又真 嘅，咁佢貼曬啦，係嘛啲強度， 總之強度你唔講阿爾及利亞， 佢係唔貼巴西嘅嘛， 跟住話西班牙有能力衛冕，葡萄牙又幾好喎、咁又話大佬， 唔係，但係我 總之唔講巴西， 我不過咁講嘅，巴西就一定入到 入到勁啊， 一定入到十六強，因為唔使踢外圍賽啊嘛， 三十二強 嘅，一定入到三十二強。 今年巴西真係大嘢，我今日再睇翻佢陣容真係。建奏 喎、 真係強勢，同埋又自己主場，唔係自己主場問題呢，起碼所有歐洲球隊去到美洲都踢唔到好波先。 喂，咁濕咁熱，大哥。 係啊，同埋歷史上係冇第二個州嘅球隊喺另一個州攞到冠軍、除咗日韓嗰屆啦， 日韓冇辦法啦， 咁樣唔通你寄望中國隊咩？咁樣咁就係咁啦。但係我哋唔係講呢啲， 唔係講比利啦，比利就係、是、即係人嚟嘅都算係， 即係貼波嘅神燈啦，可以講、但係我哋講一啲 神獸啦。 神獸 啊！今年有一啲好古怪嘅神獸啊！其實即係呢個係八國聯兵啊，開始 係啊，因為見到阿保羅紅啊嘛。 咁有另外一隻比利喎， 係 嗰隻比利係有片㗎嘛？我哋 係啊，我哋睇一睇，原來 看看有片嗰條比利先啦， 動物界嘅比利，我哋冇瞄咪係咪啊？ 冇問題。喂，呢只俾你係係邊度？ 3D 食人魚。 嗱，呢只 3D 食人魚係隻食人倉嚟嘅。 係啦。咁佢點解神獸係用一隻真嘅動物嘅？我見通常都係畫公仔出嚟喎。 咩啊？梗唔係。佢唔明啊，生仔。 你唔睇波啊？因為以 係真係一隻動物， 真係一隻動物。 係咁㗎。 咁啊，等佢係去揀去貼邊隊波。 嗱，咁啊，見到食人倉啦，咁佢貼咧就貼咗英格蘭， 咬英格蘭喎。 意大利揀咗英格蘭喎。 係啦，咁樣。咁啊咬咗邊嚿肉呢就預意就邊隊贏咁啊呢個就係阿比利啦咁樣。 咁翻嚟啦翻嚟啦。 你揀得英格蘭就知佢係比利啦。 咁我相信食人倉係準過嗰個即係球王比利。 嗰個比利嘅食人倉比利咁樣。 咁另外仲有咩仲有另外嘅就係阿湯姆最鍾意嗰個熊貓嘛。熊貓都走出嚟挑啊今年係 咪哇有中國嘅神獸熊貓有名㗎呢隻嘢。 冇喎，叫湯姆咯， 叫湯姆。咁又係啦，而家就好興啊！總之神獸就擺兩兜嘢，有個國旗喺度咧，俾佢揀咁咧就貼啦。咁啊計， 咁啊貼咗西班牙。 基本上 咁都識貨嘅。 呢個世界，呢個世界都係咁。 喂，呢只咩？ 龜龜嚟喎。 神龜 呢只神龜都有朵嘅喎，聽講。 咁就喺薩爾瓦多嘅神龜咧，就誒，喂佢貼 佢個名叫大頭喎，呢只 叫唔係大嚿啊，大頭大嚿都龜啊，大嚿都龜， 大頭喎， 係啦。咁喂，咦咁快去咗嘅？係啊，咁嗰只龜就今年就貼第一場咧，巴西就會贏波嘅咁樣。 贏克羅地亞。 不過我都係建議買下盤啦。誒頭先就大笨象係咪啊？ 大笨象貼咩啊？ 大笨象叫咩啊？ 大笨象係貼大笨象係阿 Nelly Nelly 啊， 女仔名。 Nelly 女仔名嚟嘅，咁佢就貼。 原來上屆都有貼。 係咩？上屆都有貼波。 佢都咁寫，但係就唔知貼成點。 仲有隻山羊阿多尼啦。 山羊就多。 咁啊，山羊就專貼呢一個神射手嘅。 係佢就貼。斯朗 有貼咗斯朗， 但係斯朗可能踢三場 嘅 啫嘛。 喂，但係其實即係呢一紮嘅神獸咧，咁大家都係開心一下啫。嗯、即係坦白講，即係你世界盃嘅話，你即係特別係近呢幾年咧，大家覺得嘅，自從係九四九八之後啦，真係開始有一個喂。咩啊？亞太噏錯，佢要再講清楚多一次，係咪講中區警署嘅地址啊？係嘛？喂，再講多次啊！ 喂，我貼咗喺 chat room 嗰度啦。中區警署嘅話咧，咁就係香港上環中港道二號。咁我貼埋地鐵點去㗎啦。OK， 上環 C 出口過對面左手邊轉。OK， 同埋有人問我有冇事咧 ？Tom 冇，我唔知啦。我而家仲做緊節目，希望佢唔好去咗我屋企嗰度打攪我屋企人啦。就係咁咯。 咩啊？你講緊，即係你話， 即係人問我有冇俾人拉嘛？ 即係你即係走去。 而家呢個節目係 live 嘅 ，OK，OK，OK，OK， 即係你就嚟美羅啦。 我屌鳩你，大佬唔好整鳩我，大佬好驚超。 但係頭先上， 如果得閒嘅就過去啦。 黃楊達咧就係被呢一個拘捕，就去咗而家中區警署啦。咁地址就係香港上環中港道二號。咁頭先有講錯咗，就係唔係中信咧？因為頭先我見到阿秀慧喺 chat room 咧係有俾好多嘅一啲嘅消息啦。咁大家而家更正啦，就係去咗中區警署 ，OK， 中區警署，咁聽我哋啦，就係呢一個咩地鐵站出口啊？ 上環 C 出口過對面轉左。 上環 C 出口過對面轉左，即係順德中心嘅隔離個巴士站係咪啊 ？OK， 即係如果地鐵係咪上環站啊？ 係啊，係啊，係 啦， 係 啦，係啦，咁大家清晰曬啦，清晰曬啦，因為頭先喺個 chat room 嗰個資訊好亂啊，有一紮嘢爆發咁走咗出嚟啊，咁留意我哋時報 page 嘅通知 ，OK， 時報 page 嘅通知。咁講翻頭先嗰個， 頭先 chat room 有人話九八年點會係英格蘭嘅高峰？喂，唔係喎，如果近十幾年、十幾廿年，九八年真係最強勢。 其實英格蘭就真係有。好似真係， 因為上屆摸艇嘛，即係九四摸艇嘛， 係啊。 咁如果你講，即係除非你話有拍列就好波啲啦，咁啊你諗啦，咁顧錦輝都好波，佢都似拍列嘅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九八啦，不過算啦，呢啲就係之前嘅事啦。大家都英格蘭迷，大家都有。 唔係，咁你話的咁講嘅，即係當時有好多人都對舒利亞都有一種稀奇嘅，即係對於我嚟講， 雙輸 係咪？咁不過即係當已經係最勁嘅兩個箭頭咯。你咁講 係啊，同埋個中場好勁啊。其實九八有冇麥馬拿文我都唔記得咗啦。 有後備， 而家就肥到咩咁？ 後備。 咁我覺得嗰陣係最 fit 啦。咁啊，當然貼波唔好貼英格蘭啦，今屆記住啦。 但係今年有啲人話比利時都 OK 嘅，都係黑馬嘅。 比利時阿比比中意啫， 比比又中意啦。 我都有件比利時波衫。 不過咁講啦，即係你話今年貼波咧，其實你睇翻嘅就係、是，即係始終西班牙都係大熱啦，睇上去。 大小隔離州啦， 因為隔離州啦。 當然啦，你話全世界而家都遍佈神獸啦，但你話啊，香港究竟有冇鐵波好出名嘅神獸咧？你話美女有個啦，就是、董嘉怡啦咁樣，但係有冇香港？ 香港梗係堅啦， 梗係有啦。我哋熱血嘅古波神獸神燈，你睇佢 神燈， 哇！ 我哋就係八個佬啦， 大氣啊！ 八個佬今年貼咩咧？咁應 都出事啊！佢 係啊，八個佬就會喺麻甩嗰度就準備再貼噶啦。 可能今晚就問下阿法國佬究竟貼邊隊攞冠軍啊？ 咪法國佬。法國佬貼親邊隊嗰隊都輸 了，他可能貼白俄羅斯啊，貼關島啊， 佢貼中國， 肥仔 係貼中國。OK， 喂，咁 阿汪姨話靈異強啲喎，我唔記得靈異咩陣容。 大家唔好講啦，你攞唔到冠軍嘅話，點強都好講噶啦，係咪先？ 咁係冇人記得亞軍㗎，你要記住。 即係冇人記得亞軍嘅世界。 冠軍就係冠軍㗎啦。係 啊， 你同我講你網台排第二就超咁樣㗎啦。 即係你美斯就係美斯，美斯點解今年咁揸流灘嘅？就係、是、喂你去到翻 自己， 去到南美洲。係嘛？咁你冇理由嘅就係今年攞唔到，就真係對佢嚟講，佢真係未必攞到咯喎。 英顏高峰嘅966個鬼唔差錢咩？ 一九六六梗係啦，攞咗大佬。喂，咁所以你話今年即係聽日就開波啦，聽日就開波啦。咁究竟即係我哋熱血啦，同埋即係My Radio 有啲咩嘅即係安排咧？喺嗰、那個即係足球上面嘅話， 其實我係唔知 道。其實我哋暫時都係未知嘅。 好似你仲知用我，即係有人問喂，係咪combine嘢即係世界盃有啲咩特別？我尋日都答我係唔知 道。我知熱血同埋 My Radio 係有聯播嘅，關於世界盃。 我唔敢講，我真係唔知 道。因為我尋日見到有廣告出咗咁樣，咁但係至於係點樣嘅狀況咧，咁大家密切留意我哋即係熱血同埋即係熱血世界盃啦，係嘛？好似叫熱血世界盃啊嗰個， 唔知 我唔係我 真 係唔好清楚啦。OK， 咁但係 anyway 啦，最後嘅即係因為今日時間都差唔多都過咗十點啦，咁第四節做短少少啦。咁講翻啦，因為我哋都要講翻一樣嘢，就係而家咧，黃陽達就已經係被即係港島區嘅重案組佢係拉咗噶啦，咁就去咗中區警署。OK， 上環站 C 出口過對面轉左。 是啦，即是信德中心巴士站行出嚟望个对面马路就会见到㗎啦。咁希望咁多位即係而家熱血嘅手足得嘅同埋熱血公民嘅支持者。 係。 依家就去呢一个支持大亨。喂阿海源有补充就係、是、頭先所講嗰個嘅，即係由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嘅聯播節目咧，就係嚟緊會係7:30啊，兩台聯播啊，播足球喎、啊，咁樣 播足球 係半先做半個鐘足球節目，跟住就打香港早晨。 但係唔知係咩足球喎、啊，可能係播蒼宇話當年咯、啊。 嘅 係啦，唔知㗎，冇人知咧， 冇乜人知蒼宇話當年， 蒼宇話當年，我朝朝好最抵啊！ 咁總之大家嘅就係聽日世界盃啦，但係依家嘅就係大家去中區警署， 係啦，咁地址我貼多次出嚟俾槍官㗎啦。OK， 嗯，咁呢個時間 喺翻個 group 度啦 ，Facebook group 度啦 ，Facebook group 啦，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 ，update 啦，係咯， 因為係咁，我哋係咁想趕住走啊，大佬， 我要去整電話先啊，因為我跌爛咗電話。 屌，今日時間差唔多， 好， 聽朝早，唔係今晚 要聽政治 見，好，大家拜拜， 拜拜。